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杨朔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十一集，他方才没有说完的话，戴胜言看得清楚透彻。谢金兰无地自容，下意识地想要落荒而逃。他不明白，他这样的人，为什么戴胜言还要收他做弟子？他艰难地行礼谢道：“ 学生谨记。” 夏侯练云里雾里听了半天，没懂这个行销武力、瘦骨嶙峋的老头子到底是在夸谢金兰，还是在贬谢金兰。罢了罢了，管他褒还是贬，反正收了谢金兰就行了。话没听懂，他倒是看到四周极恨的目光。虽然不是他拜师，但身后得意的小尾巴还是翘上了天，顶着满场嫉妒的目光，大摇大摆地跟在谢金兰后面离开望清阁。一路上，谢金兰都沉默着，脸色苍白，病恹恹的模样更胜从前。夏侯恋得意的尾巴一下子歇菜了，走在一旁手足无措。他是个爱热闹的性子，场面一旦冷下来就会十分不安。谢金兰先是遭受亲爹的当头一棒，后又成功进了戴胜言的门槛，一悲一喜。他不知道应该说安慰的话还是祝贺的话，总觉得哪句话都不大妥。他忽然想到什么，快步绕到谢金兰跟前，张开双臂把谢金兰紧紧抱在怀里。谢金兰吓了一大跳，不住地挣扎，气道：“ 你干什么？” 夏侯烈按着谢金兰，他力气很大，谢金兰老早就领教过，果然还是挣脱不出。 我娘说难过的时候抱抱就好了。金兰少爷，除了我娘，我可没抱过别人，便宜你了。 谢金兰停止了挣扎，脸埋在夏侯恋的肩膀上，沉默了许久许久，脸上忽然凉凉的，嘴里竟尝到咸咸的味道。他怕夏侯恋发现自己哭了，故意冷声道：“ 我不需要你的怜悯。” 可惜遮掩的功夫学得不到家，话还没说完，里头藏着的苦涩已经露了馅儿。夏侯恋松开谢金兰，拉住他的手腕飞奔起来。“ 喂，你做什么？” 谢金兰大惊失色。夏侯恋不说话，拉着他一路狂奔，一路上不知道撞翻了多少仆役下人，惹得他们破口大骂。风刮得脸生疼，谢金兰感觉自己的肺像破旧的风箱，被匠人全力拉动，寒风吸进嘴里成为热气，呼出消散成白烟，脸上的眼泪也悉数风干。他被带到后厨外的围墙，夏侯恋让他待在原地，自己踩着墙面，两手搭上墙头，脚再使劲一蹬，整个人翻入了院子。谢金兰还在喘着粗气，跑得太快，他的肺都要炸了，一时没有拦住那个胆大妄为的小王八蛋。他气恨不已，左右张望了一番，确认没有人，使尽力气搭上墙头，好不容易才探出一个脑袋。不看还罢，这一看顿时吓得魂飞魄散。那个混蛋竟然从窗户翻入厨房，厨房里有许多忙忙碌碌的下人和大厨，没人注意到这个不速之客。夏侯恋弓着腰，猫似的踮着脚走路，以炉灶为掩护，摸了一壶酒揣进怀里，又从窗户翻了出来。等夏侯恋从墙头跳下来，掉在嗓子眼的心才放下来。 他气急败坏地扯着夏侯恋的领子大骂， 你到底想干什么？ 冷静冷静。 夏侯恋温声温语地顺着谢金兰的炸毛， 酒既能解百愁又能庆祝喜事，正好这个时候喝，走着喝酒去。 夏侯恋把谢金兰连拉带扯的带到一个僻静的地儿，知道谢金兰爱干净，还特地用袖子把石头来来回回擦了七八遍才让他坐。夏侯恋呷了一口酒，辣得眼泪直流，把酒递给谢金兰。谢金兰不接，他不喝酒，更不喝别人喝过的酒。夏侯恋劝了半天，谢金兰才不情不愿地仰着头把酒壶悬空喝了一口，舌头刚挨上酒液就后悔了，咳得上气不接下气。夏侯恋哈哈大笑，顿了一会儿才说道， 少爷没有可怜你，我就是看不得别人难过，你要是难过我也跟着难过，再说了你有什么好可怜的，你又没有缺胳膊少腿又没有缺衣少食，每天有吃有喝还能读书考科举，前途无量，有什么好可怜的。这世上比你可怜的人还去了，我以前跟着我娘走南闯北的时候没少见可怜人，有生了怪病满身脓疮的男人，有被主子打得只剩一口气扔到乱葬岗自生自灭的仆人，有儿子死在战场上家里只剩下儿媳和捧在怀里的小娃娃的老人。你嘛不就是爹不疼娘不爱吗，比起他们你简直生活在仙境。 谢金兰张了张口没说出话。 那个老头给你取的是什么字来着？易安。我觉得你活得挺容易挺安逸的呀，肩不用提手不用扛的。以前山上闹饥荒的时候我还成天上顿不接下顿呢。 谢静兰好像明白夏侯恋眼里的惨境是什么样的了，在夏侯恋看来，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将死未死方谓之惨，夏侯恋心大的没边才会如此，须知肉体和心灵的痛苦又如何能比。但话说回来，他不禁好奇夏侯恋以前过的生活是什么样的，总觉得不会太好。 你刚刚说你娘带着你走南闯北，莫非你娘是戏班子的班主？ 你看我像是会唱戏的模样吗？跳大神我倒是会一点。 谢金兰忽然想起上船之前夏侯恋腕间射出的白光，一把捉住他的右手扒他的袖子，夏侯恋没有防备被抓了个正着。谢金兰定睛一看奇道， 这是什么玩意儿？ 他的手腕上戴着一个铁制的护腕，护腕上有一把精巧的小弩。谢金兰狐疑地看着他道， 你怎么会有这种东西？ 夏侯恋嗯嗯啊啊了半天没说出个所以然来。 你之前在藏书楼也提到过你娘，刚刚又说走南闯北，莫非…… 夏侯恋满头大汗手脚冰凉，心想这回要怎么圆场，要是被谢金兰知道他是那个刺客那可就糟糕了，刺客一旦泄露身份就必须撤离，虽然他还没有挂上牌子不算真正的刺客。谢金兰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道， 你娘也是个小偷，偷东西是你们家的祖业，那这个不能叫小偷了，得叫江湖大盗啊。 夏侯恋， 你说是那就是吧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下集同样精彩。